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从零下30度的蒙古木鹿部落到印度边境的奇幻树根桥，从伊斯坦布尔的古董地毯店到尼罗河漂流，90后情侣 Roy 和苏用了400天的时间，在12个国家过起了旅居的生活，深刻感受那些遥远又真实的日常。那么旅居和旅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Roy 和苏为何放弃了原有的生活，踏上旅居之路呢？他们对这段生活又有着哪些感悟呢？编辑部的故事，国庆特别策划，千百种生活。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千百种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啊，是一对90后的夫妻啊。先来介绍一下两位，一位是 Roy，Roy 你好 ，Hello， 你好， 另外一位是苏，苏你好 ，Hello， 你好， 两位呢，可以说呀，用了几年的时间是游历了30个国家。是吧？ 快50个国家了。 已经快50个了。 对对对。 这个快50个大概是从哪年到哪年？ 我们两个正式的开始全职的做旅行这件事情是从2016年，所以到现在2021年就是5年的时间。 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您的这个想法说全职做旅行，大家首先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怎么办？就是旅游的，因为他要花钱，衣食住行还有交通啊，等等等等。那这个问题二位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全职的博主不只是旅行博主嘛，现在各方面的，比如说美妆啊、美食啊，都有。其实大家应该渐渐的对博主这个职业有一些了解，就是我们通过生产一些内容，不管是视频或者照片，然后发到网上，可能会有一些观众来看嘛，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合作机会，可能会有广告主来让你帮他推荐他的产品啊，或者是我们旅行会推荐一些旅行目的地，都会有合作等等。 那样的话岂不是就会让旅行的目的变得不再纯粹了吗？ 其实看待自媒体做自己的节目和频道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理解成像我们以前看电视一样，你的电视它的初心或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生产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呈现给观众，为观众带来娱乐也好，或者是有益的知识体验也罢，但是它要生存，那作为一个我们需要长久的去运营这件事情，我一定需要让自己是可以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而不是手里有一点点钱花完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是一定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去选择做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会比较有一个自己的标准的，就是我们会在不影响我们的内容创作和我们表达的价值观的前提下，去选择我们自己也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值得推荐的，我把这个信息给到你，最后的是不是要对其进行消费的这个选择权其实还是在观众手里的。所以说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平台，然后或者说有时候会结合我们的故事，然后去把一些产品的理念和它的功能分享给大家。那这个是一个现在的比较普遍的作为自媒体来生存的一个方式。 那最开始的时候二位是怎么想到说我们要出去玩，然后放弃已经有的这样的工作的呢？ 我们是2016年上半年的时候一起辞职的，然后我们两个大学都是学的跟其实影视视频制作然后照片制作相关的专业嘛，其实从大学的时候我们业余时间就比较喜欢去拍东西，然后我们本身当然一定是爱好旅行，然后并且我们共同的爱好是音乐唱歌，所以我们会拍一些自己边旅行边唱歌的视频，就把它发到网上去。 很意外的就是还有蛮多人挺喜欢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业余爱好，后来工作了，这个爱好反正利用很有限的假期去坚持着，然后做了这样两年左右吧。 嗯， 然后工作了两年后，我们就是反正晚上聊天和朋友聊天，大家就说，那既然你们有这个能力和爱好，为什么不试试能不能把这个做成职业。 嗯， 真的就是那种闲聊中然后迸发出的一个想法。后来我们俩就说，那就趁着现在还年轻试一下，决定先辞职，然后如果说没有办法用视频创作养活自己的话，大不了再回去上班。16年就在某一个夜晚的聊天之后就决定辞职了， 就同时辞职、 就我们就同时辞职，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嗯，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顾虑，因为辞职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了，然后意味着失去了这样生活的一个、嗯、可以说是一个来源吧，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我要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内心会有一些纠结？ 会有，因为确实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前半年到一年吧完全没有收入，但是因为我们工作了两年有一些积蓄嘛，就是一直在花钱、嗯、然后花掉自己的存款，甚至中间还有去跟好朋友借过一些钱去坚持做这个事情、 哦、 但是反正我们想的比较开，就是觉得你想要获得一些东西你总得失去点什么嘛，然后这就是一个尝试的过程、 嗯、有舍才有得嘛。 对，然后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一年的时间节点、嗯、如果说一年后或者说在中间真的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 嗯， 那么你就回去接着找工作上班，去想其他的办法去好好的生活。 我看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哈，刚开始尼尔卫是退掉了房子，收拾出了好多好多的箱子哈、嗯啊，好几十个那样的箱子，然后离开北京，离开了自己生活了8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这种情况之下去旅行的时候，如何去想，比如说我第一站想去哪里，我怎么去安排我的行程啊？怎么去安排我的这个路线，最开始您二位是怎么去想的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距离我们真正彻底的告别北京、嗯、然后去长时间的一直生活在路上，距离我们刚刚说的辞职的这个节点中间是有一个过程。 哦，还是有过程。 就是我们刚辞职的前几年的时间、 哦、 其实还是算是在北京有一个住处、嗯、然后以这里为据点，然后我们可能会短途短途的就是到处跑啊、 哦、 这样的，它还是一个有点半旅行半生活在北京的这种状态、 嗯、 然后一直到我们两个认为自己的事业可能相对的比较稳定了、 嗯、 自己有一些的把握有一些底气的时候， 嗯， 我们才 可以彻底放下， 来到后面的我们出这本书的在做的这一个项目的这个时间点。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二位决定说我要彻底放下了，是吧、啊、 是，就是我们决定去环球旅居，就是拿出旅居这个概念的时候是18年底啊，就距离辞职差不多过了两年半的时间。然后比较实际的一个点是有了一些收入、 嗯、 有了一些稳定的收入和积蓄，这个可以支撑我们去做一个长线的旅行。另一个是我们之前就是像我说的要去被动的接受客户的合作啊，去一些地方旅行，慢慢的会觉得有一点失去自己旅行的那个初心和、 哦、 那种热情吧。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不希望一直这样，就是 陷入一种比较模式化的感觉， 被推着往前走，所以就决定自己做一个改变。我们两个就是算是也是放下了国内的一些商业的机会啊等等，然后包括北京的房子全部都退掉，就去完成一个比较个人理想化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一年的环球旅居，这一年一直住在国外。 那您二位认为这个旅行和旅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从词上来说我们只是抛出一个意义，旅居就只是住在那儿久一点而已，就是最直白的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别。旅行可能大家是一个假期的3-5天、 嗯、 那旅居的话我们当初给自己设定的是觉得你算住在一个地方最短最短我们定了一个月的时间、 哦、 觉得说一个月你可能才能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地方的真实的生活嘛、 嗯、 就是放弃一个打卡式的一种旅行观念、 嗯、 然后放弃那种就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后天在那儿，然后我要一定要就一个愿望清单全部都一定要做完我才算不虚此行、 嗯、 但是这个路上真正你的内心收获了什么，其实很多人往往他是 忽略掉的。 就是其实网上有一句话说啊，旅行不过就是从你住惯的地方到别人住惯的地方去看一看嘛。但是我其实挺同意这句话的，我觉得这并没有问题，就是如果大家能够说不只是看一看视觉上的一些享受，能够看到别人的生活，他可能会给你一些你自己价值观啊，或者对自己生活的启发，我们觉得是可能更有意义的事情。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二位当初就是在2018年年底做出这个决定了以后，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去安排自己接下来这一年的行程？ 花了，我觉得几天， 就花了几天啊。 就是我们当时就觉得说，你要不那么被打卡什么的行程给规划住，你就要比较自由嘛。所以其实整个后边大部分的行程都是没有计划的，我们只订好了前两站的机票和第一站的住宿，就出发了。等于只决定了12个目的地，然后定好了前两站的东西就出发了。 其实12个目的地都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就是有很多目的地也是在边走边根据情况在修改，大概有一个路线，然后我大概是顺着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去走，然后但是实际上呢，只是把前两站的东西定完就先出发，因为我们觉得像这样子的旅行也好，或者你叫它一个有一点冒险的小尝试也罢，你最重要的一步是迈出去。 对， 当迈出去之后，后面的一切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去船到桥头自然直嘛。但是如果你永远在担心，你要把后面的所有细节都想好，所有的攻略都规划好， 那是不太可能。 你可能在半路就放弃了。 对， 你可能觉得我再等一等吧，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不了了。 那最开始大概规划的这个线路是怎么想的呢？ 大概其实因为想说，既然拿出一年的时间，那每个人都有环游世界的梦想嘛，所以我们有一条总的路线肯定是绕地球一圈的。然后呢，因为我们讨论的说要想感受当地生活是至少一个月嘛，然后我们就用一年为限，设定了12个月，就是12个目的地。目的地的选择之间肯定会考虑说这个地方比较有独特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文化，还有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别，或者是他们的地理啊、纬度啊、自然环境上有差别，有的地方可能极寒很冷，有的地方很热，有的地方是沙漠等等。另外也有一些是我们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旅行内容，比如说 Roy 很喜欢像我们去蒙古，就是在蒙古的边境森林里有一个驯鹿部落啊，他就是对那个部落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定了这个目的地。然后像我个人很喜欢很向往吧苏格兰的那种农场生活，比较简单纯粹的，所以我们也定了一站苏格兰。所以结合了以上的几个因素定了这一圈的国家。 那为什么第一站选择了清迈啊？ 我们其实整体是按照一个从近到远的路线走嘛，肯定先从中国的周边开始走，再一路绕那个地球一圈。然后选择清迈是因为就像你说的，清迈是很多人都很喜欢都会常去的一个地方，它自然是有它的魅力的。我们以前其实去过，也很喜欢那里。然后一方面是觉得它是一个值得住下来感受的地方， 很适合生活的地方。 对，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刚出发给自己选了一个简单一点的地方， 做一个跳板， 相对容易， 相对容易，然后跟国内的差别不是那么大，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就一口气在国外，有没有留学过，也没有说长时间生活在国外过，所以我们第一个月给自己在清迈做一个心理的缓冲，然后同时适应旅居的节奏，同时用它练练手，看看在旅居中会不会有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要需要，就是说为后面可以考虑的更周到的地方，然后等于说在这里作为你新手村嘛，新手村你练完了以后，你才可以去慢慢去更难的。我们后面也确实去到了很多条件更艰苦也好，或者是说跟国内的饮食文化生活差异巨大的地方。 那住的地方是怎么挑的呢？ 住的地方因为我们要住一个月嘛，肯定不太适合住在酒店， 啊， 所以就是一般会选择住在民宿。 连续住在一个民宿一个月吗？ 就是会看，因为有的时候你订民宿，这个民宿的主人呢，他有的时候是自己家的房间也好，或者他自己的空的房子，他们也觉得说，哎，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很长时间就把这整段时间都订下来，他也方便，所以说有时候还会便宜一些，有一些折扣，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性价比就会比较高。另外来讲，住民宿和酒店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个你可以接触当地生活的窗口，你不管是在跟民宿主人的聊天中，还是跟你所住在的当地的这个社区的这种平常邻里的走动里面，你会更加的 贴近这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然后会获得很多的关在酒店房间里面获得不了的资讯。所以说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很推崇在旅行里面，如果有条件的话，走到当地人的家里面去跟当地人同吃同住，然后去真正的感受到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那走了这么多的国家，二位这个语言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因为也不一定所有的地方都会很熟练的掌握英语，是吧？而且各个国家的语言还不太一样。 是，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还是使用英语，并且其实旅行中的对英语的要求程度其实没那么高，只是一些日常基本的会话就可以满足你的生活需求了。然后如果真的比如说像我们去到俄罗斯一些特别的地方，他不太会说英语，我们有几种方式。第一是用翻译软件，现在翻译软件其实做的也都挺好的。 对对， 第二是像我们去到一些原始部落，就是软件都没办法翻译，就会找当地向导然后向导会用英语，所以我们基本就是以英语为主。只有去到南美洲的时候可能稍微也只是学了几句简单的西班牙语，但是其实我们在路上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很多人出国觉得语言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不是的。因为你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可能也不太会说英文，但是会给你表达一个很大的善意，然后你们会通过一些简单的词语之间的交流去交朋友。所以语言不是障碍。我觉得 在这本书当中，二位旅行的第三站是一个传统村落，是吧？ 第一站是泰国的清迈嘛，然后第二站我们去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然后 巴厘岛也是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 比较熟悉的地方，但是大家可能更熟悉巴厘岛的一些豪华酒店啊、海边度假村啊等等。然后我们是去到了巴厘岛很比较深的一个山谷里面的，也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村子里面住着。然后是跟村民们一起作息，一起去参与他们的传统祭祀活动。然后在印度尼西亚这一站结束前，我们还飞到了它的另外一个就是很边远的一个大岛上面，然后那里生活着山谷里的这个类似于原始部落然后土著人的这样的地方。然后在那边也稍微就是感受了一下。所以说就是这一站整体算是一个很原生态的，其实是有一些脱离所谓的现代的旅游商业化的这样的环境的。 这些地方是怎么找到的呢？ 其实会分情况，比如说类似于我刚刚说的后面那种很原始的部落，他们至今生活就是过着可能赤身裸体，然后用一些石头什么做工具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我平常可能会看一些书籍还有纪录片，然后一些世界级的一些导演拍摄团队，他们会去很深入的去进行一些介绍，是在主流的视野之外的。在巴厘岛这种大众的旅行目的地里面，那么可能我们是通过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在网上搜索民宿住宿的地方，然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然后或者通过这个跟当地结交的朋友，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知道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再就是旅行攻略书提前会买很多来看，然后会做一个地毯式的扫盲式的搜索，然后去留意有没有哪些细节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了解。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千百种生活》这样一本书，是二位在出去旅游之前就已经想好说，哎，我走这一年回来之后要出这样一本书，还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我觉得既不是在走之前也不是在回来后，其实就是在旅途中。走之前其实坦白说这一年的旅居呢，我们其实反而把那一年出发的时候当成是我要休假了，但是当我们真正的用这种心态出发上了路，然后住在当地不着急也不去强求什么计划的时候，反而很多很美妙的友情在旅途中的遭遇，然后很神奇的一些观察都会自然的浮现出来。然后我就开始去用文字的方式在网上就是我们当同时更新视频，同时我会在文字的方式去分享一些幕后的小故事，没有在视频中呈现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所感所思。然后慢慢的就发现大家很喜欢这样的分享，然后并且说这个是大家在平常自己出去旅游的过程中觉得很缺失很缺乏的，他们很向往这样的旅行方式。所以说在越写越多越走越多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就萌生了这么多很棒的经历在视频中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内心的感想感动和一些 人他们交往的这些观点的这种交流，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书面的方式最后把它集结出来，一方面是给自己的这一年留下一个这样的留念，另一方面呢，也是让更多人可以用一种更深入的更加沉浸的方式去了解，就是旅居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跟你的旅行的差异在哪里。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会拍很多短视频哈，那其实现在把它写成文字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通过微博啊，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为什么最终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还有这样一本纸质书呢？ 首先还是回归到我个人，就是我本身对于纸质书是比较有感情比较有情怀的，就是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旅行的，我对旅行的热情也好，我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我对于世界各地文化的这种好奇心，都是源自于儿时或者说小时候无数个周末就泡在书店，然后一本一本的看书，然后我觉得书是在那个媒体和影像还没有很发达的年代，帮我们开启了很多很美妙的幻想的世界，然后去激发了你不断往前走的这种动力的一个源泉。所以说当我今天能够有一点点的收获的时候，我也想回归用这种方式去，不管是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还是能够用它去影响更多的可能曾经像我一样的小朋友，然后他们也会从此产生想要走出去的这种想法，所以这是一个情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我觉得现在的自媒体的时代，大家看视频也好，哪怕阅读文字，习惯都是碎片化的， 是的， 大家是一种追求娱乐化的方式，大家其实追求的是一个精神上的放松是更多一点的，然后我们的视频也是以欢快的，然后你容易吸收容易理解的方式去分享旅行中的一些情感，然后很表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读书的时候你会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你会需要让自己静下来，摒除杂念，主动的去付出一些努力来获得一些体验。那我觉得在这个主动付出的过程中，我才能够跟你有更深入的交流，我们才能够去，我可能会在书里向你抛出问题，需要你来思考，或者是需要你对我的一些讲的话进行判断。那么在这种交流思考的过程中，其实你会获得更深度的更有代入感的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书跟看视频两种会比较互补的，互相有一些无法替代的一些功能。 对，我觉得这本书当中除了有很多很多图片，然后很多很有趣的文字之外，还有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它呢在这个书的这个下面会有这个经纬度，然后呢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用笔画的这样的批注啊，还有标点符号，还有圈起来一个箭头，是吧？还有一点很逗，就是说在很多页还有这种小的图画。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主意是谁出的，画是谁画的，批注是谁来写的？ 首先可以说就是上面的画全部都是 Roy 来画的。 哦，是吗？ 因为他个人会就是做一些小的插画什么的，所以就说那既然会就把这个东西融入到其中。 画得很可爱的。 谢谢 对， 不是很专业。 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场景我们没有拍照片记录下来，然后他会用那个画去补充一下，给大家还原一下。然后所有的文字的批注都是我一笔一笔写上去的。 哦， 对， 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加这些批注呢？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做新媒体的嘛，所以可能相对思路会更年轻更活泼一点，然后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跟可能大家最常规看的书有一些不同，然后我们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好像在跟大家对话，有点像现在视频发弹幕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把我的一些吐槽啊一些小的想法发上去，我们也很鼓励说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可以去做批注，就是你觉得哎这一段我想说点什么这样，然后让这本书形成一个比较有交流感的感觉。 那是比如说会挑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我会特别的来标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 就是我个人，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的正文的部分基本是由我来完成的。 对， 因为我们觉得两个人要一起执笔，他们可能行文风格思路比较不一样，很难去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干脆以我作为一个类似主讲人，然后我是比较正经的再去有逻辑有行文的去讲这个故事的，那么苏呢就站在一个跟我对面的好像跟观众坐在一起在看这本书的想法一样，就他先帮观众把我写的东西看一遍，然后他会在其中圈出比如说 对于我说的一些话做出一些呼应，做出一些吐槽，做出一些补充，或者是我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让观众会更有一种，好像是哦，我看到了一个正式的台上的表演，但我也能看到幕后的一点演员的小花絮，然后或者是我想达到的效果是，你可能无意间多年以后你在你学校的图书馆抽出了一本书，然后你发现这本书上竟然有前面的一个借阅过这本书的人他写下的好多感想，你们就通过在纸张上用笔触的方式互相交流的 感觉，让这本书完成了一个时间上的延伸，就是它结束的那一刻不是我结束我落笔的那一刻，然后也不是他结束批注的那一刻，而是每一个人在网上面完成他对这段故事的反馈的那一刻。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年走了12个国家，走了一圈回来以后，二位觉得对旅行的意义，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觉得最直观的，我们的旅行的观点肯定是彻底的，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改变了，因为我们最初抱着这个旅居的想法出发的时候，其实有点不太确定到底旅居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就像我们说的为什么第一站会选择清迈也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但是经历完整个12站形形色色的生活之后，我们就觉得说确实以后可能 有能力的时候都会更倾向于更长时间的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地方，而不是走马观花，可能就没有那么在乎我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定要看某个景点打卡拍照等等的，而是喜欢在旅行中寻找一些比较细小的差别啊，美好啊，一些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等等的，整个旅行中我们看的事情会有变化。 我觉得刚刚那个是比较直白的，就是说在对待旅行的这个事情上，心态上产生了改变。那么第二是说，在这些经历中，其实就是从外在到对我的内在，我们去对待生活，对待自己的人生 的这个心态跟节奏上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不再去把自己限制或者是捆绑在某一种特定的思路，就是说人应该要怎么活，因为世界上的生活就是像我们说的有千百种，价值观的不同会造成你追求的你认为重要的事物是不同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其实全世界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趋向，是说比如说物质生活的 成功就是你人生的成功，这是一种观点，我没有说这种观点一定不好，但是这种观点不代表所有人都一定只有这一种选择。是的，所以但是我们会希望说借助我们的声音，借助我们把全世界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在追求什么样的梦想，有的人可能只是一种对自然的关注，有的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心灵上的一种富足，我觉得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让那些我们的很多读者可能还是学生，他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界的价值观和在思考我的梦想是什么，那这种时候如果能看到多一些的声音，多一些的参考， 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都能够去更好的找到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第二个层次。对，就其实千百种生活是我们出发提出的理念，也是我们最后觉得最贴切于我们的收获的一个东西，就是觉得说你以前可能听说过世界上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当你真的一次一次经历过之后，那个东西 就会让你想开很多事情，有一个更多元的价值观。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可能我们习惯了哈，总是给别人一种标准，说这个标准是正确的，你就应该这样，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这个多元的世界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这样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无所谓对和错，没有必要一定说给出一个什么标准。 就人生不是一场考试，没有标准答案。 是的， 所以说你是需要找到最适合你自己 自己的那一种方式。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小的点就很想借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在旅居回来后，我们在旅居中去走进很多不同的文化，然后呢我们认识到文化的美好，也认识到文化的脆弱，在这个世界上被商业也好，或者是说被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去冲击之下，很多传统的艺术 传说生活状态服装这些东西都在快速的消失中，他们的速度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快。那么我们不希望等到十年二十年后我们的下一代再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一个模板化的，然后去经过过商业包装后呈现给你的样子，或者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会希望自己渐渐的更从一个以前的欣赏者旁观者， 看完走了我就结束了，而变成一个更主动参与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一个文化的参与者，甚至将来也许有能力一个文化的保护者，然后让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样的价值观，很多样的艺术文化空间都能够被保留下来，然后彼此碰撞，彼此学习。对，那您二位这一年走回来之后又回到了北京是吧？但是呢一年回来之后这段时间又经历了这个新冠疫情，那这一段时间二位又有没有停下这个旅行的脚步？这段时间又是怎么过的？又有没有去一些其他的地方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其实我们本来的计划是在旅居一年回来之后呢，休整一段时间，然后把这本书出版之后要再出发。所以新冠疫情确实是完全制止了我们的计划。当时这一年回来之后是什么时候？ 是2020年年底，哦，那刚好是疫情之前。对，算幸运。对对对，就疫情前结束了这个事情。对，然后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出发，我们就把自己也稍微有一些其他的未来的想法和计划，有把它调整一下顺序，然后我们是在2020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是依然没有留在北京，直接带着所有的行李搬到了云南大理。我们现在是在苍山脚下租了一个老院子，然后就是白族风格的院子，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寄了过去，然后在那边算是一个临时的据点吧。然后以云南大理为中心会做一些国内的旅行，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做一个算是一个拍摄的系列，叫做活在云南。 就是一直做深度的云南旅行的内容。那在大理住了多久？现在还住着吗？还住着呢，还住着呢。对，我们是租了一个老院子直接租了十多年。但是不停下旅游的脚步吗？一下子租十多年。对，其实第一年所有的行李是寄存在朋友和父母家嘛，稍微还是有点打扰人家。然后我们是想说这里成为一个据点之后行李放在这里，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两个还有一个<笑> 个人的爱好，就是我们很喜欢在旅行中去收集购买那些传统的手工艺品和有当地一些文化印记的老物件，所以这些东西也需要一个存放的空间嘛。对，所以需要这样一个院子。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在大理现在已经住了一年多了嘛，下一步 也在大理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线下的空间，然后展出我们的藏品，然后展示我们的一些故事，我们在做的一些经历，我们的视频都可以容纳在这个线下的体验里，可以和大家有一个分享的空间等等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事情提前最近也在大理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线下的空间，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在大理开一个我们私人的旅行博物馆。哦，那非常棒，然后所有人就可以除了在网上看我们的观众，他们可以在一个线下的现实世界的环境里面找到我们，或者不说找到我们，找到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经历在那里存放，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的这本书《千百种生活》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长长的拉页，它里面展示的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收藏品，就是已经在慢慢给大家种草我们的这个另一个心愿。对，好的好的，我们也希望二位在大理的博物馆如愿的能够向大家展示更多的和旅游和我们的旅居相关的这样的文化的藏